替代的美好，您做到了吗？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这安乐公主啊，被宠的都没了边儿了，因为她当年是在中宗皇帝李显被发配的半道上落生的，大概有这么一层因素吧。中宗李显最疼她，当时你想，突然间降临的小生命，让这李显措手不及啊，把自己的衣襟撕下一块，把这孩子就裹不上了，小名就叫果儿嘛。但是这个过分的疼爱往往是教育的大敌，教育结果怎么样啊？最后叫这宝贝闺女需要什么事儿的时候，不用跟他父亲去打招呼，直接起草圣旨，用那个皇家御用的专用纸张全弄利索了，把上面拿袖子一挡，爹您盖章吧，这是国家大事啊，代表皇帝不让李显看，李显还真就不敢看，疼吗？疼的简直有点过分了。这天爷俩聊天，聊着聊着，安乐公主突然问这么一句，父皇，将来您要百年之后，女儿我能不能继位啊？我想父皇应该封我做皇太子。李显一听简直快气乐了，怎么呢？这孩子发烧了吧？你是女孩子怎么当皇太子啊？那我就当皇太女呗，只要我能继位就行。李显心里边咯噔一下子，看来不是玩笑啊，我这个女儿也想当女皇吗？这一瞬间李显眼中就出现幻觉了，心想怎么瞅这闺女越看越像我妈武则天呢？啊，可不能胡言呐、啊！谁跟您胡言了？您想想，我跟母后说去。这安乐公主一蹦一跳走了，蹦蹦哒哒她在这装小，实际她早已经不小了，都想到继位问题了，这样给她爹看呢。在唐朝的宫廷内部还有一个跟韦皇后对立的贵妇人，除了这安乐公主要夺权，韦皇后要夺权，还有谁呀、啊、就是唐中宗的妹妹太平公主。民间传说说三女乱唐，就指这三位。这太平公主就是当年武则天最宠爱的那个女儿，武则天对太平的宠爱不亚如唐中宗对这安乐公主的宠爱，更何况这太平公主长得是方额广仪，聪明能干，宽宽的额头尽显着智慧，人又漂亮，显得又那么聪明。武则天最夸的就是这太平公主吗？怎么夸呀？她就像朕呐，老说这太平像自己。有一次吐蕃王朝请求跟唐朝和亲，要求再娶一个公主，美其名曰叫公主下嫁，实际就是来要人来了。那么现在的皇帝是武则天，嫁就得嫁她的闺女，武则天不忍心让太平公主远行，特意为公主修了个道观，对外声称公主已经出家为道了，做道姑了，所以把这事儿就躲过去，派别的宗室女下嫁。这事儿完成之后，他又为自己的女儿太平公主选了驸马，就那薛绍啊，因为这位驸马太惧怕太平公主了，最后活活给挤了死了。薛绍死后，太平公主又改嫁武家的武攸暨。中宗继位之后对自己这个妹妹当然是很敬重啊，妹妹能干， 在政务上能帮他解决很多疑难，所以特别允许这公主开府设官。太平公主很会收买人心，朝廷中尤其政务这一块好多大权都在她手中把握着呢。她经常接济生活困难的士大夫，而且她跟中宗的弟弟相王李旦关系密切。李旦也当过皇上，在李显后边被废的，他跟太平公主关系也很好。这样以太平公主为核心，周围形成了一股很强的政治势力。韦皇后知道要说才能，自己可比不上太平公主，跟这小姑子没法比，可是要说权力，她又不认同让小姑子掌了先，夺了权我怎么办呢？姑嫂之间是明争暗斗，层出不穷啊。再说那晚辈安乐公主对她娘对她姑姑也很记恨，这二位她哪个她看着都别扭。公元710年，谁也没想到这一年的六月出了一桩大事，喜欢吃甜点的唐中宗暴亡了。什么原因不知道，猝死。后来有人传出风来了，说唐中宗今天吃这甜点是韦皇后给送来的，感情是韦后为了夺权毒死了丈夫啊。韦皇后密不发丧，这个女人为了权力，她曾经多少次救自己的丈夫免于自杀，后来也是为了权力，她又夺走了丈夫的性命。就在这宦海沉浮中，在权力利益面前，唐朝的这几位女性简直已经很不正常了，忘乎所以啊。现在丈夫死了，她还封锁消息呢，自己替丈夫起草了遗诏，指定唐中宗仅剩的一个儿子叫李重茂作为继承人，这就是历史上说的那位唐商帝。李重茂当时16岁，还没成年呢，所以韦皇后自然会临朝摄政，垂帘听政啊。他这么一掌权，他女儿着急了，那安乐公主心急火燎的，她认清方向了，得帮着自己母亲呢、啊、母亲要像当年的武则天一样，像自己的奶奶一样称了皇帝，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做皇太女。原先父亲在的时候不能立自己为皇太子，那母亲当皇帝，我不就皇太女吗？她还惦着这茬呢。可是韦皇后一直还没有立她做皇太女，所以她的着急。与此同时，韦氏把自己的一批党羽都给请来了，这些人急于要当开国功勋呢、啊、他们伪造图谶，宣称韦氏当革唐命啊，革唐朝之命，做图谶那是天意呀、啊、大伙儿四下里开始反绑，做了一系列阴险的计划，其中包括杀死小皇帝李重茂，杀死太平公主，杀死相王李旦等等吧。这边在积极准备，那位太平公主可也没敢闲着。太平公主的儿子薛崇简现在任卫尉卿，这卫尉掌管着京都的武器呀、啊、他跟他的儿子打好招呼了，军队随时需要武器的时候，你得告我一声信儿，分是谁的，那他儿子能不听他的吗？与此同时，太平公主又联系了相王李旦的儿子，那位野心勃勃的临淄王叫李隆基，就是后世的那位唐玄宗啊，这是他亲侄子，现在封为临淄王。说他野心勃勃，那是因为李隆基也想做皇帝，他不能看着这几个女人把大唐江山折腾得乌烟瘴气，只是时机不成熟。现在他跟他姑姑联起手来，李隆基发动了万骑令啊。怎么个万骑呀、啊、所谓万骑就指的皇帝的随从骑兵跟羽林军，带着万骑军进行兵变。李隆基一把当先冲在最前面，他宣布韦皇后 弑杀皇帝。唐中宗是被他媳妇杀死的，就这一条，韦皇后在政治宣传上就处于劣势啊，毒杀自己的丈夫，毒杀的又是一国之君，这一条就完了，非死不可。所以李隆基能够轻易的发动羽林军政变，那是禁卫军呐、啊。禁卫军的武器，他那哥们都给他准备好了。太平公主的儿子不是管着武器库的吗？所以这政变很顺利，宣布了韦皇后罪名之后，下令诛杀韦氏一家呀，一家子，韦氏的族人，凡是这么讲吧，超过马鞭长度的，一律皆斩，不论男女。那马鞭它有多长啊？简直了，除了怀抱的婴儿能躲过一劫，其余的全杀了。士兵们大半夜冲进皇宫，韦皇后一个女人的往哪儿跑啊？眼睁睁看着人刀架脖项，人头落地呀、啊！这会儿，他那宝贝女儿老惦坐那皇太女那安乐公主干嘛呢？安乐公主晚上没睡觉，也不怎么来一兴头，正在那照镜子画眉毛呢。她倒有这闲心，忽听外边一阵大乱，怎么回事啊？没等她反应过来，兵丁们冲进来，二话不说，咔哧一刀，把这老想当女皇的安乐公主也给砍了。上官婉儿见着了李隆基，拿起自己起草的诏书底稿，什么意思呀、啊？你看一看，我最初打算拥立项王为帝，项王李旦那是李隆基他爹呀、啊，你不能杀了我吧？李隆基嘿嘿一阵冷笑，哼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人呐、啊，这样。把他勒死吧，把上官婉儿也给杀了，把宫中所有的残旧势力全都荡涤，太平公主这才率队进的宫中，他来面见那小皇帝李重茂，李重茂也是他的侄子呀，他不能把这亲侄子杀了，但是你得退位，天下的事归项王管，你还是孩子，你坐不了这个位置。太平公主也不打哪来的一股劲儿，一伸手把这小皇帝有在那皇座上噔就给提了起来了，往旁边这么一推，这孩子一紧张，噔噔噔扑通坐地上了，把这李重茂简直吓傻了。时间不长，项王李旦继位，这就是唐睿宗，也是二次登基，可朝中大权这回毫无疑问就落到了太平公主的手中，谁还能跟她竞争啊？在解决了太平公主跟韦皇后姑嫂之争之后，太平公主是主掌大权，朝中就没有反对派了吗？朝中就没有她的政治对立面吗？有啊，谁呀、啊？就是发动万骑政变的那位李隆基，临淄王啊，现在姑嫂争斗转变为姑侄的争斗，为什么呢？还跟皇帝有关。这项王李旦是临淄王李隆基的父亲，这李旦的性格跟那李显呢差不离，是窝窝囊囊，没有主见，都知道当皇帝好，吃穿享用不绝，高高在上，享乐过日子，这没问题。治国他跟那李显他们哥俩是一对点心，点心呢什么也不是。当了皇帝之后，这李旦来了个大撒把，反正有一个精明能干的妹妹，我什么也不管了。合着自打唐高宗开始，这父子几个人都属于在阴盛阳衰的环境中艰难生存，这几个女人都是又有权力心又有治国能力，这几位男人相反倒显得能够苟安于皇宫之中，足吃足喝足玩也就知足了。太平公主被封为太平万户侯啊，经常和她讨论政事，皇帝有不明白的就问妹妹，一谈就俩时辰，四个钟头啊。有时候太平公主没上朝，这李旦好些事就不好处理，怎么办呢？派人吧，让宰相到太平公主的府中去当面咨询请教，听太平的意见， 宰相上奏，这太平公主怎么怎么说的啊，就这么办吧。宰相每次回来的时候，这李旦总得多问一句，这个事情你跟太平商量过没有啊？陛下，这就是太平公主的意见。好吧，照准。大伙一看这皇帝当的也怪没意思的，那直接让太平公主当皇帝多好啊，谁也没敢提这头啊。太平公主在武则天的熏陶下，受她母亲的影响，养成了一套炉火纯青的权术技巧跟观念。既然皇帝对自己言听计从，那我还客气什么呀？太平公主大权独揽，好些官员要想得到提升，换换地方都得经过太平的点头，官员的任命也归了太平公主了。这样一来，造成一种局面，那就是士大夫趋之若鹜啊，尽附于太平门庭之下，唯恐落后。太平公主的势力越做越大。李隆基是唐睿宗第三个儿子，睿宗登基的时候，临淄王李隆基刚刚25岁。唐睿宗也很喜欢这儿子，为什么呢？眼睁睁自己当皇帝，儿子参与政变，帮着夺权了，所以登基不久就封临淄王李隆基为太子。太平公主最先并没在意，可时间一长，她这么一调查，感觉不能小看太子。李隆基身边有一批死党紧紧追随，而且是雄心勃勃，看着可真不像李旦的儿子。太平公主纳闷，他爹这么窝囊，他这儿子怎么这么有主见呢？唐睿宗在政事上除了依靠太平公主，另一个依靠对象就是他这儿子。哎呦，太平公主一看这可不行，时间长了他们是亲父子爷俩，那得比我近呢，回来什么事儿都问李隆基，我怎么办呢？太平公主跟这李隆基就产生矛盾了。按照儒家传统，立嫡以长不以贤呢，这是一个固定的规律啊。李隆基的太子地位要按照立嫡以长不以贤来说，有点名不正言不顺，既然是嫡亲得立老大呀，你这老三算怎么论的呀？太平公主就从这一点下手，吩咐手下往外边给我散去吧。散什么呀？散流言呢，就说太子不是长子，不应该拥立呀。这消息李隆基能听不到吗？一听就明白，这是自己亲姑妈干的活，是他要想把我从太子的位子上拽下来换听话的。可是李隆基知道自己的大哥那位宋王李承熙根本就不想当皇帝，大哥李承熙是真心诚意不乐意当太子。兄弟，你有能力你来吧，我治理不了国家。所以李隆基绝不会怀疑大哥，而且他的大哥宋王李承熙多少次公开跟大臣们表示，我愿意把天下交给三弟，因为我没有三弟的能力强，这大伙都知道。所以今儿的谣言一定跟太平公主有关。太平公主一看这挑拨离间没成功啊，老大跟老三没争，一计不成他又生一计，派人严密侦查太子李隆基的动向，发现有什么不法之事就马上报告唐睿宗啊。睿宗李旦听说太子在朝中干什么，拉帮结伙拉党结派，这可不好。这皇帝们都这样，最讨厌大臣包括他的儿子们分帮分派。对于这一点他心生疑虑，又不愿意轻信太平公主一人之言。李旦虽然懦弱，虽然没有什么本领，他也不傻呀，心想是不是我这妹妹跟我这儿子因为这权力打起来了，我自己派人调查调查吧。这么一派人显示出唐睿宗李旦极其的低能。怎么低能呢？他派的是李隆基的亲信，他都不知道，还拿这大臣当替人呢。你好好看看太子这位竹筒倒豆子，一点没商量， 把皇帝怎么吩咐的全告给李隆基了。李隆基微然一笑，那你就这样替我答复我的父皇吧。这位回来就给这李隆基刷色呀，陛下，谁说太子结党营私了，这可是亡国之言呐。太子一心为公，想为陛下看护住江山，生怕被别的女人夺了去。别的女人谁呀？太平公主啊。太子怕太平公主重蹈当年武后的覆辙呀。李大爷机灵一下子，对呀，当年我妈好像把我杀了呀，不能让女人们再当皇帝了。那这么说来，太子是有功于社稷。对呀，陛下请想，太子有功于大唐，人民孝友，天下尽知啊，愿陛下再也不要听什么谗言啦。对对对，还是信儿子好。唐睿宗对这太平公主就有看法的。太平公主一看，看来自己说话不老灵验的了，她把宰相们叫到自己的府中，暗示他们，你们是当朝宰相，各管一摊，你们联名上书啊，要求陛下撤换太子。大伙一听，好，您放心吧，太平公主平时说话很灵验的，今天这帮宰相们都答应了，说回去商量商量，实际都在装糊涂。倾心于太子的那位宋璟宋大人更是当面反驳呀，太子有大功于天下，真宗庙社稷之主，公主何必如此容不下太子呢？其他的几位都没敢吭声，太平公主也不好当面发怒。好吧，这个事容后再议。宰相们退出来了，宋璟一挑头，大伙都同情李隆基。正统观念是那样的深入人心呢，为了保住太子的位置，太子一党和宰相们联起手来，宰相中宋璟跟姚崇，他们一定要保住太子继位的顺畅，暗中密奏唐睿宗李旦，建议把有可能取代太子位置的几个亲王都派出京城。为什么？以免被人利用啊，以防亲王们争权夺利呀，所以把他们先派往外地，以防坏人挑拨离间，实际防的就是太平公主，别回他架一个傀儡来夺权呢。唐睿宗答应，太平公主呢也被安置到东都洛阳，这就是为了让李隆基继位顺畅。唐睿宗听到这儿有点犹豫，朕没有什么兄弟，唯有太平一妹呀，岂可远至东都啊。这几位一看这皇帝抽抽搭搭要落泪是怎么着呀？这会儿儿女情长，舍不得这妹妹，可是难道太子继位这么大的事情，陛下就不怕出现意外吗？睿宗再三犹豫，只得下令禁止亲王们拥有兵权，这就算是预防了。没过几天，太平公主的党羽借着巫师的预言放出谣言了，说在皇宫中五天之内就会发生兵变，把这唐睿宗搞了一个惊慌失措呀。啊，那有人要到宫中来杀我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太平公主暗自高兴，心想关键时刻看你相信谁的，她主动进宫要来见皇帝请求保驾。没想到太子李隆基手下的那几位宰相已经先走了一步高招，他们来个随机应变，请求睿宗皇帝让太子此刻监国摄政，保住李唐的江山。睿宗点头应允了，让李隆基监国，可把太平公主惹恼了，一场宫廷政变是不可避免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硝烟滚滚，血雨腥风，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，万象众生

京津冀协同发展，疏通则不痛。 京津冀协同合作，融会则贯通。 咿呀！ 关云长，世事热，血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，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，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太平公主没有想到，唐睿宗李旦最终相信的是自己的儿子，他怎么能让李隆基来监国呢？唐睿宗听信的是那几位新相太子宰相的建议，人家是一党的呀，真就把几个亲王立即派往外地，即日动身的，而且让太平公主也得走，移居蒲州治所。这蒲州是哪儿啊？就是现在山西永济啊。另一方面，他马上让太子李隆基监国摄政，凡是六品以下的官员，所有的这些人的任命，还有他们赏罚的标准，都让李隆基去处置，案件听李隆基的意见，由太子裁夺。太平公主好失落呀，当年大权在握那感觉化为泡影了。这个女人怎么能够认同啊？她不是一个认命的人呢、啊、我要反击。太平公主一打听，知道出这些主意的就是以宋璟、姚崇为首的那帮宰相，当时我让他们一块儿提议换太子，他们跟我瞎对付，尤其那宋璟还顶撞我。今天我让你们看看太平的厉害。这太平公主勃然大怒啊，吩咐手下人备车，我要奔太子府。大伙儿一听不对呀、啊，皇帝下旨了，咱们得奔蒲州治所呀，去不去蒲州那得听我的。太平公主怒气冲冲，就找李隆基来了。谁敢拦着呀？这是太子的姑姑。怒气冲冲的太平公主进的太子府来，把这李隆基从头到脚这一通臭骂呀，你小小的孩子忘了当年是谁让你当的太子。李隆基心想，我爹让我当的，不能顶撞，这是长辈，一个是要给手下人做一个样子看一看，不能过于的张狂，二一个顶撞没有意义。李隆基只得表面退让啊，这是这样的，姑母您先不要动怒，这不是我的意思呀，我没想监国摄政，这都是宋璟、姚崇他们的主张。给李隆基挤得没辙了，牺牲了宋璟、姚崇，是他们上奏说咱们姑侄之间不和的。那好，既然是这两个妖人在妖言惑众，那你给皇帝上份表彰，就说他们离间咱们了，你写吧，他们俩怎么处置啊？依我的意思，处死就得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就上表。李隆基真就给这父皇上了份表彰，但是没有要求处死宋璟、姚崇，这是他政治退让的一步高招，把宋姚二位贬到远方，留为后用啊。太平公主借着这个机会算是出了一口恶气，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入朝拜相。没多久，李隆基请求陛下下旨，把太平公主召回京城来。实际太平公主还没动身呢，她也没想真去，反正不上朝了。说话让她走的是皇帝，让她回来的还是皇帝。太平公主躺在家中，用鼻子哼了这么一声，哼，天下还得是我的。这一次较量， 李隆基暂时退让，但是这是因为实力相当，时机不到。李隆基早已下定决心，总有一天大权要收回。在唐睿宗延和元年，公元712年，这年七月，天上出了一颗彗星。那会儿科技不发展，一有星象的变动，大伙都认为是天意，某一种预兆。太平公主就想借这个事儿挑拨唐睿宗跟李隆基父子之间的感情，给他们制造矛盾。太平公主算是动了脑子了，她说话不行，她派人说，谁呀？派那术士，不是有观天象的吗？以备皇帝咨询呢。这术士向唐睿宗李旦上言呐，陛下，这颗彗星预示除旧布新呐。言外之意是要太子当皇帝。太平公主这么做本来是想激怒唐睿宗，怎么呢？我身体很硬朗，也没得病，干嘛要除旧布新呢？你小子就不能再等几年呢？这是太平公主的原意。可他万万没想到唐睿宗答应的这个顺畅啊，好好好，马上宣布正式退位做太上皇，让位给太子李隆基。这一下太平公主是失算了，李隆基登基坐殿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唐玄宗啊，开元盛世的缔造者。不过当时七个宰相中，太平公主的势力占了五个人。您想想，即便李隆基当了皇帝，也并不代表马上就能铲除太平公主的势力，所以大权还不在新皇帝的手中。姑侄之间的斗争依然继续。太平公主心想，当不当皇帝那不是一个摆设吗？五个宰相都是我的人，迟早一天我把你从那上面拽下来，就像我当年拽另一个侄子李重茂一样，一扒拉你就得躺下。果不其然，这斗争越来火药味越浓啊！转过年来，双方斗争愈加激烈。太平公主派人要给这唐玄宗李隆基下毒，在他的食物里边放药，实在挤了没辙了，他想起他那嫂子来了，当年那韦后不是把中宗李显给要死了吗？我要要我侄儿吧。这一招可就够狠的，但是因为人家严加防范没能成功。太平公主一计不成又生一计，准备挡雨，干脆我就来个政变逼宫，把你杀了不就完了吗？可人家唐玄宗李隆基早已经派人打入太平公主手下内部，混进党羽之中，这边开个什么小会啊，有个碰头会，出了什么小决策了，那边李隆基早就知道信儿了。所以太平公主的每一次行动好像在暗地中，实际在唐玄宗明眼里看得清清楚楚，政变的时间计划他全都掌握。为什么不先发制人呢？他得让这太平公主登台啊，你得先露馅儿，必须让你罪恶昭彰。这就是唐玄宗李隆基心智成熟的表现。所以他等着太平公主下定决心，兵变已经提上日程了，唐玄宗准备的也差不离了。等那边一发动政变刚刚开始不久，李隆基的人马马上抢了先锋，把太平公主手下分别包抄。他派兵马抓住了太平公主，先把她的重要党羽全都杀了。太平公主这落荒而逃，跑到一庙里边躲了三天，最后也被人给逮着了。杀了吗？那不能留着，但是考虑是皇室宗亲，最后唐玄宗下旨是赐死于家，让他在家中自尽吧。唐玄宗命令抄了太平公主的家，这一抄家，这才发现感情太平公主家里边财货山积呀，那东西堆着跟山一样，甚至比皇宫还富有。可想而知啊，这太平公主当年够多么贪，现在 大权收归自己的手中，天下就算稳定了吗？该用的人也得往回调了。他想起宋景尧重来了，李隆基当时让这二位替自己背的黑锅呀，尤其是姚崇更为难得呀。姚崇在武则天时代、唐中宗时代、唐睿宗时代都做过宰相，现在第四次启用，这就是四朝元老了。宋景姚崇这都是武则天提拔的人才，所以说要没有武则天的女皇时代，根本就不会出现大唐盛世人才济济的局面，怎么会有后来开元盛世啊？现在姚崇做宰相，那可是经验丰富啊。当年武则天在世的时候，当政晚期，武则天不是有点后悔吗？后悔任用酷吏啊。有一次他就问这姚崇说，自打周兴来俊臣被朕处死之后，再没发生过谋反案件，朕怀疑过去那些案子是不是都是冤枉的呀。姚崇是宰相兼兵部侍郎啊，那文武大权他都掌握着呢，一看可逮着机会了，连忙上言呢，陛下，过去的谋反案件全是周兴等人制造的冤狱啊，虽说陛下圣明曾经派人复审，但是派去复审的官员也害怕得罪这帮酷吏，遭受他们的报复陷害，所以不敢伸张正义，很多大臣是含冤受刑啊。现在上天有眼，使得周兴来俊臣之酷吏恶人们纷纷受到了惩罚，臣敢以全家数百口性命担保。那人说，怎么他们家这么多人呢？那不好几族呢吗？妻族、父族、母族，这几族人加一块可不几百口子吗？我们全家的性命可以担保，内外官员无人谋反，陛下放心吧，若有差错您就治臣的罪。这番话说得很坦诚，武则天怎么能不感动啊？当场赏银千两。为什么？虽然是坦诚相见，这也算给皇帝提意见呢，毕竟那酷吏是你用的呀，但是作为大臣就得忠于职守，赏钱就冲着他这直爽劲儿。姚崇借着机会趁机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，使得狄仁杰这样的优秀大臣得以复出，朝中正气上升，这都是姚崇的功劳。武则天病重的时候，姚崇也参与了政变逼宫，拥立唐中宗即位，不久因为政见不合，又被唐中宗手下的那帮大臣排挤出了京城。因祸得福的是，姚崇因此躲过了武三思的报复。武三思不是走那安乐公主的后门当过一阵宰相吗？他把当年逼迫武则天退位的大臣都杀净了，而姚崇恰恰被放到外任，躲过一劫。由于姚崇过去曾经做过相王府的长史，他在李旦手下当过官，所以李旦继位，叫那唐睿宗啊，马上想起姚崇了，又把他招回来当宰相。当时太平公主揽权，姚崇是旗帜鲜明的支持太子李隆基呀。他和另一个合作伙伴宋璟密奏唐睿宗李旦，建议将有可能接替皇位的几个亲王，包括太平公主本人，都派到外地去啊。这就姚崇的主意。后来太平公主不是跟那李隆基大闹了一场吗？李隆基只能说是姚崇跟宋璟离间咱们姑侄之间的感情，离间你跟我父亲兄妹之间的感情。反正这祸水他这泼到了这姚崇头上，姚崇再一次被贬到南方做了地方官。唐玄宗知道这是替自己背黑锅，所以登基之后扫除了太平公主的势力，他马上把这位为自己做过政治牺牲的老部下又调回来了。调回来没有马上让他当这宰相，得考核考核。有一次唐玄宗打猎，特意带着姚崇，姚崇陪着玄宗皇帝打了一天的猎，实际是聊聊天下大事， 唐玄宗准备了很多问题请教这姚崇，姚崇回答得很得体。君臣谈话之间，玄宗暗示啊，有机会的话还得让他入阁拜相啊。姚崇听出来了，他连忙撩袍跪倒，陛下，有十件事我要请求陛下应允，如果您能答应，臣方能拜相。嚯，唐玄宗乐了，人家那些大臣一听说拜相还敢提要求吗？巴不得马上应验兑现，这倒好，还敢跟朕讲条件，你说说看吧。姚崇一一道来，把针对武则天以来的所有弊政他给总结了一遍呢，分十条。第一，是以人数为证代替严刑酷法，以前武则天杀人杀的太多了，这个必须得改喽。二，停止对外扩张，唐高宗那会儿没事老打仗，打高丽呀，打这打那的，当年唐太宗在位，那处理着边界问题多么和睦啊，所以不要老打仗了。第三，皇帝亲信犯法也需严格处理，不能有特权。第四，不让宦官干政。第五，禁止各地地方官员向皇室献礼，上行下效，受贿之风难以禁止啊，甭给皇上送礼物。第六，外戚不得进入御史台以及三省要害部门。唐朝执行三省六部制，像三省、御史台这样的重要衙门不许外戚掺和，什么皇后的舅舅呀、皇后的父亲呢，这都不要进这里边当官。第七，皇帝要待臣下以礼，对大臣得有礼貌，按照礼法的制度明确君臣的关系，不能乱了这伦理纲常。第八，允许群臣向皇帝进谏，就像当年魏征给唐太宗当镜子一样，得那样。第九，要革除宁佛宁道之风啊，宗教之风太盛行了，要控制控制。第十，要将历代外戚乱政的教训记入史册，昭告后人呢。外戚还少吗？武则天就算外戚呀，韦氏都把自己的丈夫给毒死了，这还不算乱政吗？所以得告诉后人严加防范。唐玄宗一听，这十条提得好啊，这都是我李家王朝兴盛之道不可忘记的教训呢、啊、这样的人才哪儿找啊。好，第二天一道命令旨意刷下来，姚崇第四次拜为宰相。姚崇当了三年多的宰相，最出名的成绩就是他坚决推行捕蝗救灾政策。捕蝗就闹那蚂蚱，捕蝗虫啊。有一年山东各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蝗灾呀、啊、当时朝廷很迷信，不敢逮着蝗虫。为什么呢？他不那十条里边提出来要革除宁佛宁道之风吗？迷信太过分了，大伙认为这蝗虫代表着神意，光剩在那儿上香祷告呢，这蝗灾是愈演愈烈。姚崇为此发布文告，引经据典驳斥捕蝗会导致灾难的无稽之谈。历朝历代前朝往事也不是没闹过蚂蚱，出来就得捕杀，哪有请神佛保佑的？这一点姚崇倒是无神论者了，他是深入研究，总结出了灭蝗虫的好办法。在这文告中告诉各地利用蝗虫的特点。那蚂蚱有什么特点呢？它趋光啊，我们小时候在路边路灯下边那蚂蚱乱蹦，就这道理。那么晚上点火引得虫堆捕杀多好啊，燃起篝火，蝗虫自会向这儿扑来，人就在那等着，这不就把它解决了吗？这招真管用啊，杀了一大批的蝗虫。第二年还有蝗灾，姚崇继续顶着压力，这不是什么神佛报复，这是蝗虫还没有杀尽啊，继续捕杀蝗虫啊。有人提出不同意见，姚崇是严辞拒绝，如果蝗虫捕杀不尽，所有灾难 所有的罪责都由我宰相姚崇一人承担。话说到这份儿，唐玄宗也不能不支持了。通过一年多的努力，终于制止了北方大灾荒的蔓延呢。那个时代的生活本身就很艰难，民以食为天，即便是今天生产力空前发展了，闹粮荒也是一个大问题啊。现在这粮农组织忙什么呢？世界还有很多人不能解决温饱啊，更何况在生产力落后的1300年前呢？如果当时的中国要发生了大面积粮荒，那这国家就完了。姚崇顶着多大的雷，下了多大的决心，制止了这场迷信活动，控制了灾情。这姚崇是精明而强干，他以善于处理政事而出名，政治事务他处理得很得当。有一次他的儿子去世了，这是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他为了儿子的丧事十来天没有去上班。为什么呢？太伤情了。合情合理，皇帝也理解，允许他这样。那么那工作谁来干呢？另一位宰相叫卢怀慎。卢怀慎临时算替着姚崇吧，可是卢怀慎很惶恐，很多事情他处理的不知道对错，就向这唐玄宗请罪。姚崇听到这个消息，赶忙休假恢复公职上班。一看那桌子上都堆满了政务呢，这卢怀慎呢实在不知怎么处理好。唐玄宗这么一催促，姚崇加班加点，不大会儿的功夫就把这政务全处理完毕了。大伙儿一看都是宰相，卢大人跟姚大人怎么比呀？卢怀慎是自叹不如啊，我看哪个都不好处理，怎么姚崇姚大人一做主，这事儿都这么简单呢？当时按照惯例，宰相们每天中午一块儿吃饭，工作餐吧，所以大伙儿就把这卢怀慎称作为半时宰相。您就陪着姚崇在那吃饭就得了，什么事你也办不了。一片好评都是冲着姚崇来的，但是姚崇并没有被冲昏头脑。有一次他问手下说，我当宰相可以跟古代的哪些人相比呀？言外之意，前朝那么些名相呢，我跟他们谁算一波的吧？手下人一时回答不上来，这个怎么说呢？姚崇一笑，这样吧，就拿古代的贤相管仲晏婴做比较，这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名相啊，我跟他们相比是强是弱呀？手下人一听，管仲晏婴他们当政时，即使不能传及身后，至少也能维持到身末，就是说在他们临死前政令不会改变。那么您呢？您作为宰相，为政随父更改，说变就变。要这么看来，您大概比不上管仲晏婴，这位也够直的。姚崇一听倒乐了，哎，觉得说得很到位。那我的为政究竟如何呢？虽然说我总变吧，你觉得怎么评论好呢？这位想了想，大人您可称为旧时宰相。哈哈哈，说的姚崇放声大笑，把笔一扔，好啊，旧时宰相难道寻常就能碰见吗？什么叫旧时宰相啊？哪出乱子他就得出来给治理治理，什么样的乱子他都能够给他平定了，这也不容易呀。姚崇以旧时宰相自命，确实使得朝政一改武则天以后的混乱局面，出现清明气象。史学后世评定他跟唐朝前期的房玄龄、杜如晦一样的杰出，为唐玄宗的开玄盛世立下了功劳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